题，所以说呢，对不对？所以说呢，他找不到他，而且他还是替单里面的，他还不好找客户。所以说呢，而且 OneFlow 的那个 CEO 呢又怎么样？所以他们一方面找不到融资，第二企业内部出了事，所以说 OneFlow 呢就差点嗝屁了，就好久没更。然后后来呢，美团呢说要把它给买了，还是怎么样？好像就是罗院说的那个底下的那个公司把它给买了，但是后来他们那些人又跑路了，就是那核心的三十几个人跑路了，搞了一个硅基，然后换了一些投资人开了一个公司，他们做的东西完全不同了，做的就是什么那个做的就是什么，纯粹的流浪猫推理服务，还带一个他们之前很成功的，那就是。因为实际上 Stable Diffusion 的优化，Stable Diffusion 的优化才是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我是说，你的编译器优化的重点在 Stable Diffusion 那个生成色图的那个东西。 我想起来，你上不来呀？找你了。 就是生成色图的 Stable Diffusion 反而还是那个，就是说拉满跟那个东西区别其实很大，在下面。本来上满直接。思路区别也非常大，你像那个 Lacun 还坚持认为说要搞一个说这个类似 diffusion 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什么 AI 需要的东西，然后说这个然后痛击 transformer， 对不对？就是那个 Facebook 不是就是那个 Meta 的那个 Lacun， 坚定的认为 transformer 不咋样，就是认为现在流浪猫是垃圾什么的。 Meta 属于 Meta 属于上豆软，那所以说他能说出这种话来， 是这一点，而且可能他本人的学术， 别的企业都现在都钱投在 Transformer 上，那不能说自己东西不好是吧？ 那也不是呀，那拉玛他自己是还不赚钱，但是拉玛确实够大呀。 拉玛赚钱 吗？就是说我怎么说呢，这个拉玛影响力够大，但是很不幸的是拉玛赚不了钱，拉玛是开放模型的。 是呀。Meta 主要还是卷别的赛道吧。 Meta 不是哦， Meta 之前搞什么元宇宙，搞死了。 他就是因为元宇宙改的名了。 一百亿刀打水漂了。哎，所以说对一个公司是这样的呀，一个公司如果你正儿八经说是你是搞技术什么的，为什么人会变得老鸨？那就是因为你的技术一旦不是说你有没有牛逼的人，是你当初选错了，有的时候完全就是运气，你就死了，你的死就死得非常的突然， 是这样的。 然后他投了100亿打水漂了，现在只好搞个大转弯了。毕竟 Facebook 搞那些就对吧，资本主义还是那句话，资本它不扩张了它就要死，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对他来说，如果对他来说不寻找新的什么空间，他会被别人卷死。然后就是说，所以说呀，他事实上 Facebook iTorch 是他控制的。 什么？ 我说 PyTorch 是他的， PyTorch 是什么？ 他在一个框架本身上面成功了，但是问题是他自己 Facebook 本身是自己没有资源的公司，你要知道他的服务器全是靠 AWS 的，他靠亚马逊那里买的，然后他没有一个自己的很大的一个云平台这样的东西，他没有去做这方面的东西，对吧？第老大亚马逊，第二就是 Azure， 对不对？那微软它有 Azure， 对不对？ Azure 才能给就 OpenAI 图的就是微软的那个资源啊，对不对？那有 Azure， 对不对？然后 AWS 亚马逊呢，他自己也有一个，对吧？就是 Cloud 就是他的，对不对？那基本上毫无疑问，那个 cloud 那个公司以后肯定会被亚马逊给买，因为你的资源是从哪来的，你最后就跟谁，毫无疑问最后他会是亚马逊的，但是 对吧？谷歌也有自己，不是不是，谷歌是走错了，但是它也有自己的 Gemini，对不对？谷歌也是， 嗯， 高保长掌权，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还有位手位脚什么乱七八糟问题。那谷歌也有它 谷歌 自己的， 还是用的比较少了，我看在市场上没有微软，没有 Azure 受欢迎。 它有 Gemini，但是你 Facebook 没有立足之地了，只能开源的呀。作为一个公司影响力，你再搞个什么服务也不赚钱的。 是呀。 那就只有这个 Llama 了呀。所以说就是这个情况呀，我只能说。 但是把 Llama 弄出来了之后，你。 然后马斯克前几天不是在痛批雷克吗？说你在那里，你也没搞出来什么东西啊，说自己是科学家，然后他就在那里痛 痛批谁？ 马，他又痛批马斯克，你知道什么是科学吗？ 嗯。 哎， 那个， 你知道吧？一个人总不能，一个人不会一直，一个人一时选对了路，可能不是什么时候都对的。人们说你现在的卷积神经网络是他提出来的，还有现在那些训练的什么什么东西是他提出来的。是啊，乐克确实是开山鼻祖啊。他说，你提的又怎么样，对不对？你不代，你一开始对了，又不代表你后面又会对，对不对？ 说的是杨丽坤是吧？ 是的，乐克，哎，我就说嘛，所以说啊，这个事情很复杂，你。 哎，杨丽坤算是和马斯克交流对线算多的了。 我觉得现在很多图的账册应该都是用他算的，我说的意思。就你说画图不如人类，我觉得，就画图。 他只是学人画呀，但是他画图，我觉得他画图是不会比人类强的，因为他只是学的人类已经有的东西，他不能。他发展不出来新的东西，因为他所有的数据都 是 已有的呀，他推算的只是概率。 你有没有见过 Stable Diffusion 有泛化能力？他能够画出来一些人类画不出来的那种很细致的东西。就是你觉得他画的根本不像是人类，你觉得他那种复杂的，就你画这种什么衣服褶皱啊、光影啊这种东西，你会觉得他复杂的根本不像人类画得出来的东西，就人类有这个精力去画的东西。他确实能画出来这样的，但是对吧？他确实有泛化能力，他能接受，他能有一些泛化能力，但是他的泛化能力不足以去让他做一些怎么说呢 ？Stable Diffusion 就像 Stable Diffusion 不会算数一样，不就像大语言模型不会算数一样，现在也没有解决大语言模型不会算加法、减法、乘法这些问题。 那本来就不应该让他会去算，我觉得。 然后放在 Stable Diffusion 里面就是不会画手。直到现在，就算他们换了一套架构，换成了 Transformer 的东西，一样不会画手。还有就是透视关系，如果当你变成视频了以后，就是透视关系就不会了。或者现在也许手已经好很多了，那要变成透视关系学不会了。他毕竟他的学习过程不是人类这样的，他不知道任何逻辑上的东西啊，纯粹是 这样的。 tag 加那个什么东西是吧？ 所以 怎么说吧，就是现在为大家，但是我觉得开源的东西还是有一些进步的。一开始的 Stable Diffusion 画的东西，我记得我一开始玩的时候画的东西都挺垃圾的，现在被他们调的，对吧？现在被他们调的已经好很多了。 那我觉得如果他能AI 辅助 3D 建模，我觉得会比画图有意义的多。 不是，这个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它跟传统的东西都不是很相容。就是我这样讲，它有 3D 建模，就你知道吧？就像 LLM 和那种正儿八经的那种逻辑上的东西。就是正儿八经的老的人工智能靠那种什么决策树什么这些东西，它是完全不兼容的，你知道吧？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想不到一个好的办法把两种东西给接到一块 ，Stable Diffusion 一样是这样， 他这帧图根本不是按你一笔一画来的，他是直接输出像素的，他是直接往你的，他是直接往你的，他是直接往你的这个像素空间里面加噪去噪，你就根本弄不出那种三维结构这样的东西出来。然后具体他中间是怎么做，你也是黑箱，你嵌不进去， 嗯， 对吧？你要能解决这个问题了，你要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我想现在这些全部。 嗯，我觉得吧，我觉得吧，那个，我不清楚。 这是理论，这肯定是理论问题啊！我想这肯定是理论上有问题啊！你得等理论问题，你得慢慢等个多少年，天下没 得。啊，我 对吧？ 那个 stable diffusion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样的哈，但是我在想那个大语言模型不是善于各类数据格式的输入输出。 stable diffusion 是有一个叫 clip 的东西。Clip 是一个 Clip 是一个是一个图像、是一个图像分类的东西，他能给你的他就是个图像分类的一个东西， 嗯， 而且它的图像分类、它是生成一串的，就是比如说它不太一样的是正常的图像分类。正常的图像分类是比如说就大概就只会给你一个 top k， 然后说说你要么这个是橙子，要么是香蕉，要么是菠萝，要么是什么之类的，嗯，那些是这样的。但是这个 clip 大概能生成一些还带着一些语义的东西，就说白了你还是几种东西组合在一起，然后 clip 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一个， 他不是把一个大的神经网络往小了割吗？他不是， 不是不是，它是一个图像转，它是一个图像转语义的东西，然后于是它就是你的图片的这个类型的这个判别器、 啊， 因为你要训练的嘛，你这个过程中你要训练嘛，它是一个图像类型判别器，然后后面呢有一个，我其实不是很懂啊，比如说它的 BAE 到底是干啥的我不知道，然后后来有个 latent diffusion，latent diffusion 就是。一个过程，往你的图像里面插一些噪点，然后你再降噪的一个过程。 啊。 然后你有一个降，然后你有一个，然后你有一个降，你有一个专门拿来做的，嗯，你像 UNet 对吧？是 SD 三之前的是拿 UNet 来做。Unet 是一个 ，Unet 也是一个是图像切割 segment 还有什么的这种神经网络，它也可以拿来做降噪什么的。然后它给这玩意儿，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操！因为后面具体怎么做的，其实我也不懂。说句真的，它的循环到底是怎么做的？反正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加噪还有一个去噪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加噪跟去噪的这个东西里面还有好多种，这方面还有做过好多改进。哎呀 ，stable diffusion 这边的理论解释就比拉马那边丰富一些。就比 transformer 丰富一些， transformer 大家不太能想到一些什么理论上的，但是这个 diffusion 好像是从一些物理直觉上面弄出来的东西，对吧？我只能说生成色图的那个跟大语言模型那个，对吧？虽然都是火的 AI， 但是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嗯，我在看维基了，看不懂。嗯，扩散模型吗？你是说那个物理直觉 ？Diffusion 就是扩散的。 啊，它动机来自于非平衡态热力学。 是的呀，我记得它的灵感是从物理里面来的。你看这个就跟那个不一样。所以说雷克说了一点，雷克，你做理论的人肯定讨厌 transformer 呀 ，transformer 确实没什么道理。我说句真话。 说的道理， 就没有什么人有一个很好的理论，我真没有人有什么很好的理论。 Transformer 到尽头了吧？还能改吗？ 还有什 没 么 有 可改的？ Transformer 没到。Transformer 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知道它的镜头在哪里，很可怕的一点就是不知道它 不 的 知 镜 道还 头在 能用 哪 来干什么。 用很多之前的算法，你像 LSTM 加 RNN 什么的，他们很容易就会碰到什么提供爆炸呀，什么还有 scale up 上去的问题。也就说白了，你的长依赖。就是说，你的长依赖怎么做也做不好。你写到了下文，怎么样都会往上嘛。然后呢，还有就是梯度爆炸，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你的目标函数，你就卡在那个地方嘛。你越往下训练，你越往下训练，还路子还越大了。然后就经常碰这个问题。但是这个 transformer 有一种很可怕的魔力。你的规模越往上，它的漏洞越小，对不对？以至于人类定的某些这个叫什么，就是现在大家都已经在考虑，当它超越人类了以后该怎么办？就是超越了一个正常人类给的一个评分标准了以后该怎么办？就是它说出来最恐怖的一点，别的东西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就是往上 scale 的一个东西，就基本上你大到一定程度了，它就到头了。但 Transformer 一直没有给人一种到头的感觉，然后就给大家画了一个饼，你的技能只要还在往上涨，那么 Transformer 就会不断变强，对不对？这就是 MV 的股价上涨的自信，不对，量上了啊，自信来自于人类对这个东西并不知道它到底能走到哪里去，以至于现在大家都觉得它能无限的往上涨。 老黄版老黄定律是吧？ 是的， 感觉像摩尔定律一样。 所以说啊，要有人能知道这个英伟达股价怎么涨，我他妈的，他妈这还是人，我操！ 不可能，换段。 那实际上就是知道算法，包括还有很多点，还有知道市场的人是怎么想的，这个算法是怎么弄的。那你对吧？你这个东西，我觉得人类不可能吧。我给新演员发一下。我希望他永远不要死，不要死了以后，我起码还有口饭吃。他要是死了，我就彻底失业了。 不光你，NVIDIA 都不知道得开多少人呢。 想躺平了，不想工作了。 躺不了啊！ 这种活着真无奈呀。 有了 Transformer， 那以前按以前的方法做 NLP 那些人怎么想？ 以前的呀，直接转呀，还有什么呀？还抱残守缺，还在那里守着自己的 STM 啊，就直接跑路了呀。 大语言模型算是一种 NLP 吧。 是 NLP 啊，而且他甚至把图像那边也卷死了，就是大家图像发现那个 Transformer 如果。对吧？就是效果比别人好，只要你暴力。 哎，统计学概率论，哎，当代元神，这是。前几天有一本中译书出了，那个翻译那个一个啊，一个谁写的忘了，那叫《概率论沉思录》。 能写呗。 我看看，汤普森·杰恩斯没听过，但是。但是98年就没了呀，怎么他的书现在才有中译版啊？ 一个勉强能运行的世界。 那这本书很贵，100多块钱，哎，买的。但是已经有人扫描出来了。 那就是个勉强能活的东西，他妈的！晚上也好热呀。爷爷把人家弄垮了，我就没有工作上的竞争对手了。就是他们这里，我进不去。我觉得就算你杀他的飞燕，我也进不去。 你说话不太清楚。 开玩笑，我说他们公司垮了，我说反正我也进去不了他们公司，爷爷把他们公司垮了。 这。 得不到的就毁灭。 毁灭吧，我们有的别人也没了吧，地球炸了吧，地球什么时候爆啊？ 好累，我要睡了。 那我也要睡了，